前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走过千山万水，你永远是那么美、yeah、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 是北京时间十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四月十五日荣耀启程，凝聚时代风华，以智能杰作致敬社会中坚力量。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，以思考引领稳健前行。互联的智能，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。北京众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，共同开启全新 E 级车试乘试驾之旅。详情请致电87391118739111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米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人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，最好的都给你。10-8237-4595，18501030708。 So 热情没空停下来， 你要冲上来，你看看我多自在，双眼冰，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， 爱就要起来。 放手的玩具，曾带来过快乐。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，只是一种选择。如果美好记忆，为什么还会伤？是一种补偿，还有什么倒不如这样，我们回到拥抱，证明感情总是善良，残忍的去成长。来的来了，走的走了，还要求什么？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，如果美好记忆还算难忘，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？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，如果关怀是 本时段的团购时间。昨天节目搞团购特惠，买行车记录仪送流动测速电子狗，再送三星。没有想到昨天居然有十几位听众怒气冲冲打进热线，非说咱们一折团购行车记录仪的活动不上。尾号是2696的王女士就打来电话说，流动测速电子狗居然一起400块，热线根本打不通啊，送不起就别送，你忽悠谁呢？还有位车友说，特别想买台行车记录仪，平时开车在路上就不怕别人碰瓷儿了，不过报你那活动啊就是噱头。这里得肯定的告诉大家，活动肯定是真的，不过成本实在太。那为了弥补大家，现在加推一档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，您可得听好了。只要您在三分钟之内打进400-882-0727，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、超酷仪，加上带有红绿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，再加上一部三星蓝牙耳机，4000块，今天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。这还不够，今天还要在当场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。怀疑自己的耳朵，您绝对也没有听错，最新款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总价4000块的车，只要398元，就额外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两份大礼，100%，没有名额限制。就算有1000个人打进400-882-0727，1000台后视镜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也照样给出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。所以活动只限直播的3分钟，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-882和名额，记好400-882-0727。再报一遍 400-882-0727。吴先生留言说，是我耳朵坏了还是你们疯了呀？说今天拥有广不仅能直接打一折，还要再额外加送记录仪上就的录像，这能是真的吗？还有一位尾号是5657的听众也说，说流动测速电子提示功能更能及时预警闯红灯拍照，还有那个三星蓝牙耳机和金士顿内存卡，每样都是开车必备的车用装备，一样都不能少，可是热线电话太难打了吧，而且时间又短，别急，活动绝对是千真万确，由于成本太高只能限制时间，但是今天节目搞团购特惠，不限名额，敞开了送，只要您800-882-0727，就能直接用398块的超低价抢走这最新款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再无条件拿走金士顿内存卡，拨通400-882-0727，把金士顿内存卡和三星蓝牙耳机全部抱回家，最后三分钟您记好了，400-882-0727，乎是被打爆了啊！也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严重，还有朋友说这后视镜行车记录仪、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怎么可能400块都不到呢？还要再送金士顿内存试试吧，根本也打不通啊！送不起就干脆别送了。大家伙啊，消消气儿，没打通真的不要紧，今天二期系统都将自动记录您的来电，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，并为您送上拥有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、带有闯红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，一共5份大礼。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-882-0727，占个名额400-882-0727，最后一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，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的流动测速电子狗、三星蓝牙耳机，更有金士顿内存卡和车用吸尘器要额外加送给您。热线为您开通820727，人人都有份，现在就拨通抢购吧，400-882-0727，您记好了，2740-0882-0727，400-882-0727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时代发展的脉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大都会。 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。 倩倩，这么多洗发水，选哪种好呢？ 哎呀，这我可说不准，主要还是看你的发质情况来选。 徘徊在洗发水专柜前，你是不是觉得有时所有的洗发产品基本上都是一种清洁剂，而其中起效的只有5到6种成分，后几种成分由于没有足够的浓度，不会对洗发水的功效产生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制造商在标签上大力吹嘘的各种高级添加剂对你的头发用处并不大。那么到底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洗发用品，头皮的工作，所以头皮有着绝对的发言权。中性发质一般的洗发剂，也就是洗发水中最基本的种类，油性头皮的人能有效抑制皮脂分泌，有头皮屑的选去屑型，同时依据不同的头皮属性，油性或干性，其他功效有或没有区别并不大，所以挑洗发水要头皮说了算。小贴士，选对洗发水发，有人认为价格昂其实不然，选贵的不如选对的，总之价格并非是一个功效指标，关键是找到对应的类型。 健康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伤了你的心，你只会有小小的吐血。我每次话给你，就这次一时忘记。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，发现你在人群，也发现我。旁边的女生是她，暂时叫她干妹妹。妹妹，当然是的干妹妹。要怎样随便你，现在对天发誓，只想告诉你，我始终没有变心。我真的不是故意，知道男生嘛总会有小小的，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次一时忘记。舞池里面的滚，发现你在人群也疯，旁边的女生是她，喝醉跑来认识她干妹妹。妹妹，刚认识的干妹妹，你以前还不是我的鱼，很多鱼，但我最爱是你，请你要想。都没有变心，只想告诉都没有变心。 先生，请问 加满100、200、300。 你加油我买单，厉害了我的中泰，即日起到澳宝仕达购组3000元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，高到无法想象，数一下一周加班多少次。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今天加班 谁受得了， 要加班， 避免不必要的加班，健康人生，合理加班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好的声音发自99，不只是旋律而已。我们想把你合作咨询电话015-185-0103。 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韵味。 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，是最美的风景。我就在 FM 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对，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。 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，空气湿哒哒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阳光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。不可能错过你，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。我不期待， 我不期待， 却偏爱。不可能错过你，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， 迫不及待， 多么愉快。自由自在， 自由自在。 有时候只会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，朋友责怪。就是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彩虹跟着跑，是你的爱。 What's it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What's it gonna say when I get to your face? 小，爱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杯咖啡，一曲一天充实的工作。喂食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有村上砍树，正好粗，另一棵较细，你们会砍都说砍粗的，老教授一笑说，那棵粗的不过是一棵普通的杨树，而那棵细的却是红松，现在你们会砍哪一棵？我们一想红松比较珍贵，就说，当老教授又问，那如果杨树是比中间大多空了，红松却七歪八扭，你们会砍哪一棵？虽然搞不懂老教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我们还是从他给树中空了，没用。老教授紧接着问，红区的太厉害，砍起来非常困难，你们会砍哪？也不去考虑他到底想得出什么结论，就说，那就砍杨树，同样没啥大用，当然挑容易砍的砍了。老教授不容传，有个鸟巢，几只幼鸟正躲在巢中，你会砍哪一棵？ 台下议论， 老教授收起笑容。 怎么就没人问问自己，到底为什么坎线不断变化？可是最终结果取决于你们最初的动机。如果想要砍柴，你就砍杨树。你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提着斧头上山砍树。 一个人只有心中先有，才不会被各种条件和现象迷惑。 FM999的时代之声， 上，连最